辆，四辆， 四辆大卡车，这咋来这么多日本鬼子呀？ 车上插着高耀旗呢， 八成要出啥事吧？ 那咋办呢？ 宝生，快回家，告诉大人去。 啊， 走啊！ 哦哦， 快走。 狗哥，你慢点，我追不上你，等我。 家把外面开来那么多鬼子的事儿跟爹娘一说，他们吓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两个日本兵，说要给我们照相，连推带搡的把我们从家里就给撵出来了。 哎，不要坐下来，哎，快快快走。 山崖底下的时候，村里的大部分人已经在这儿。身后的大山崖呀，那是立斗立矮的，10米开外站着一排端着枪的日本兵，那墙上的刺刀让太阳光一照直晃眼睛，旁边的小土坝顶上横排摆着6-7个带铁腿的家伙，那上面都蒙着黑布。 哎，不要坐下来！ 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村里冒烟了！ 哎呀，鬼子放火烧房子了！ 吓什么呢？快跑啊！小鬼子要祸害咱们，快跑啊！ 9月16号上午，日本鬼子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平顶山村民开枪了。我爹一听枪响，抱着我弟弟就往山崖后边跑，没跑几步就被撂倒了。我娘一把把我摁倒，趴在我身上死死的搂着我。 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，别怕孩子，我说 娘 别怕孩子啊，娘。 哎，这咋没动静了呢？ 快看呢！ 乡亲们呢？没死，赶快跑啊！ 狗蛋儿，快跑！ 狗车子， みんな死んだか確認してくれ。 はい。 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我肚子里有孩子。 什么的孩子？ 求求 哎。两番扫射以后啊，鬼子兵端着刺刀排成了横排，踩着乡亲们的身体往前平推。扎一刀没反应的放过去，挨了刀动的出声的就捅死。我就听着那刺刀咔哧一声隔着我娘的身子就扎到我肩膀上。